来，我们来开始上课。同学把这个讲义好，我看到第二回。我们要进到这个行政法的一个算是一个蛮重头戏的部分，谈依法行政。好，整部行政法你都可以讲说它在贯穿依法行政的要求。好，所以在这第四章以下呢，有一些很基本的观念要请同学把它掌握住，好吗？好，那在依法行政这个单元呢，一刚开始哈，教科书里面都会跟你谈有两个最基本的内涵，依法行政。哪两个最基本的内涵呢？第一个我们叫做法律优位原则。第二个叫法律保留原则。这你就不用再抄了，讲义都有。好，什么是法律优位原则啊？法律优位原则顾名思义，法律的位阶高过优位于行政行为。好，这种讲法本身是早期最狭义的讲法。好，这个行政机关的行为要遵守法律的规定。好，法律是优于行政行为，法律优位。但后来呢，学说上在解读法律优位原则这一块，好，那它是延伸它的意涵，那认为说呢，其实啊，所谓的法律优位应该是一个法律优位的法律呢，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法规范的概念。行政行为还是最低的位阶，好，那只是说在行政行为之上呢，不是只有法律，还包括什么？还包括宪法，是不是？那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谈的这个法源位阶的这个金字塔的概念呢、啊。宪法高于法律，高于行政命令。那这样讲大家都知道啊。那我只是要提醒一下，是说我们一般在谈法律优位原则这一块哈，所谓的宪法这个位阶呢，还包括什么？还包括宪法当中的基本原则，宪法上的一些一般法律原则、平等原则、比例原则、啊信赖保护原则、不当连结禁止原则，那些一般的法律原则，它都算是所谓的宪法上的基本原则。啊，那行政行为自然要遵守这些一般法律原则。所以，当你在写考题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题目的行政行为有违反任何的一般法律原则，它代表什么？代表这个行政行为违反法律优位。这样了解吗？就是说，这个论述本身是在法律优位的架构底下，就放在这个架构底下在谈，了解吗？好，所以你看一下，我们直接划线第三页的第二个广义的法律优位，这是目前的讲法。那你看到它的第三行后段，他说所谓的法律优位的那个法哈，是一个广义，好，就是这个广义的法，好，那是泛指所有的行政行为都不得抵触尚未规范，啊，我是写尚未规范，它就包括了宪法跟法律。那因此呢，在这个讲法底下，好，他说行政行为不得抵触宪法啊、法律啊、命令啊、解释判例，甚至一般法律原则，你把它圈起来，一般法律原则。好，那这很简单。那依法行政哈，第一个概念叫做这个消极的依法行政，就是所谓的法律优位。你说为什么法律优位是消极的依法行政呢？因为它只是单纯在看行政行为有没有抵触任何的尚未规范。啊，没有抵触任何的尚未规范，它就合乎法律优位，很消极的在看依法行政。那什么是积极的依法行政？啊，第二个是积极的依法行政。所谓的积极的依法行政呢，啊，它不只是单纯在看行政行为的做成有没有违反尚未规范，它更是要求啊，行政机关在做成细征行为之前，要得到立法者的同意。没有法律就没有行政行为的做成的可能，好，所以它是积极的要求行政行为，你要先行政机关的行为在做成前先去征询立法者的意见，积极，好，积极的依法行政的要求，所谓的法律保留，这样可以吗？好，那法律保留原则它的适用的范围，好，你直接来看一下在讲义的第五页，好，第五页我们要直接跟你切入这个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法律保留原则在我们现行的制度底下呢，啊，不可能采取所谓的全面保留说， 啊，你看你可能看你的教科书里面会看到我所谓的全面保留。什么是全面保留？就是所有的国家行为都要得到立法者的同意，无法律就不会有行政行为做成的可能。那这种讲法本身在现今社会呢不可能做到啊，立法者不可能管所有的事情。所以目前的讲法呢，我们对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范围是只有什么？只有部分的行为的做成才要得到立法者的同意。换句话说，我们要切一刀。好，圆圈的部分是所有的国家行为。那这一刀切下去之后呢？好，左边的部分是法律保留的范围，右边的部分是什么？是非属法律保留的范围。非属法律保留的范围，在左边的部分，法律保留范围代表什么？代表没有法律，无法律即无行政，没有法律啊，没有立法者的加持，就没有行政行为做成的可能，无法律即无行政。那右边的部分就代表什么？就反过来讲，啊，纵使没有法律，啊，即便没有法律的规定，行政机关仍得从事系政行为，亦得行政，无法律亦得行政。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先抓那个架构。好，那到底这一刀该怎么切？应该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切这一刀？那讲法上就很多种了。好，最早期的讲法呢，它叫所谓的干预保留说。什么是干预保留说啊？这个你可以先不用抄啊，因为我们待会要采另外一说。干预保留说讲的是说，切这一刀的左边，好，这个是左边的部分是干预行政，国家干预人民基本权的事项，好，那这个才是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才要得到立法者的同意。那反过来讲，就代表着右边的非属法保是什么？给付行政，国家从事任何的给付行政都不用得到立法者的同意。好，只要今天国会有通过一笔法定预算，我在这个法定预算的额度内呢，好，那我都可以自己去，我都可以亲自去做善财，我都可以去做善财童子。好，那完全都不用这个立法者的这个指导。啊，你已经拨，立法者已经授权，已经拨一笔预算给我行政机关，我在这个预算的额度之内，我都可以自为决定。好，那不用再去等立法院去立了相关的给付行政的法规。好，这是早期的讲法。好，干预保留啊，干预的事项，干预人民权利的事项，才要得到法律的同意，给付行政就不用。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早期待会会谈到哈，早期在给付行政有没有法保的适用的问题点上是采否定说，这样了解吗？因为早期对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是采干预保留说嘛，所以给付行政在早期不认为有法律授权的必要性。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好，那我们刚刚也讲说，这个讲法本身在目前的这个现今社会底下呢，是认为呢，不够精确。目前的讲法是认为说啊，这一刀切下去的标准是看系政事务的重要性而定。啊，看系政事务的重要性而定。啊，重要的事务，啊，重要的事务呢是属于法律保留的范围。那反过来讲呢，不重要的事务，啊，不重要的事物是属于非属法保的范围，可以吗？那这个重要的事物就可以包括什么？重要的干预行政跟重要的给付行政。在刚刚的讲法底下是所有的干预行政都要得到法律保留的规范，啊，就都要得到立法者同意。好，但在这个地方的干预行政是只有限缩在对人民基本权重大干预的部分才要得到国会的同意。那给付行政也是一样，不是所有的给付行政好都是属于非法保的部分。重要的给付行政像全民健保，这个还是要得到立法者的同意，可以吗？好，所以重要的事务的这个标准底下呢，是可以包括干预行政，也可以包括给付行政，但是都是限缩在重要哦，好，重要的干预跟重要的给付。 好，那这个重要与否的判断，同学会觉得很抽象，什么是重要？那什么是不重要？那学说上有跟你提出一个，学说上参考德国的讲法呢，跟你提出的一个判断的指标，重要与否的判断标准，他看两件事情，看哪两件事情啊？第一个看细争事物对基本权实现而言是否具有重要性，对人民的基本权的实现而言呢，是否具有重要性？第二个，他看的是跟公共事务的关联性，跟公共事务的关联性，如果跟公共事务有直接密切的关联性，公共事务的关联性而定。如果跟公共事务有密切的关联性，那他说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务，像比如说我今天要盖核四，那或者是说我今天整个我这个台湾未来的能源政策的走向，到底是要反核还是要废核，跟公共事务有关。那这个简单的讲，指的就是我们所听到的公益的大小，公益的关联性。如果今天细争事务，行政机关要做的事务呢，是跟人民的基本权有直接相关，跟公益有密切的关联性，那我们说它是一个重要的事务。当然这样的讲法其实还是某程度很抽象，但是只要你考试能够从这两个判断的指标呢往下延伸，大概都能够拿到很高的分数，因为你已经针对重要与否往下谈出了两个标准，看基本权的实现，看公共事务的关联性而定。好，那这个你也能够理解了之后，我们还要再往下谈。在法律保留的范围里面，有一块橘色的部分，橘色的部分本身它的重要性会比橘色以外的其他的法律保留的部分呢来得更加的重要。如果橘色以外的部分，我们用绿色写橘色以外的绿色的部分我们叫做重要的事物，要得到立法者同意，那橘色的部分我们就叫做更重要的事物，它的重要性比绿色的部分来得更高。那橘色的部分呢，给它一个名词叫什么？叫国会保留。国会保留，国会保留。什么是国会保留啊？就是细争事务本身只能够由国会亲自立法。保留这两个字就是专属独占的意思。细争事务是由国会来专属来独占，其他人碰都不可以碰。那像什么国会保留的事务，这个我们讲过，我们在大法官有一套解释啊，像四七啊，再一个四嘛，是不是？你签的或你这个号码要准的、啊，四七四嘛，是不是？四七四号解释谈时效，那当时我们就讲说时效的制度，大法官把它定位成是一个国会保留的事项，行政机关的职权命令不可以规范，那甚至是授权命令都不可以加以来规定时效的制度。好，橘色的部分是国会保留，代表只能够用法律来加以规范。那你说那绿色的呢？绿色的部分，我们给它一个名词叫什么？叫做一般的法律保留，它比较一般性，它的重要性没有像国会保留来得高，当然很重要，但是没有像国会保留来的这么的高。所以在一般法律保留底下呢，立法者你用法律规范那最好，那如果你立法者这个没有办法用法律做完整性的规定，你要授权给行政机关制定法规命令，授权命令的方式呢，那我们也可以接受，只不过你的授权必须要具体明确，这样可以吗？所以绿色的部分会比橘色的部分呢范围来的广泛，行政机关是可以在法律有授权的情况之下透过法规命令来规定绿色的部分，像譬如说拆违建啊、停工啊，那这些对人民基本权都有直接相关，但大法官没有把它定位成是国会保留，这样了解吗？好，那如果是在右边的部分，右边的部分，我们白色的地方我们称作非属法律保留嘛。 那非说法律保留的情况就是没有法律，立法者没有规范，立法者没有规范之前，我行政机关还是可以透过行政命令，好来自为决定。那这个行政命令哈，你如果事前有得到法律授权，那最好。但是如果你的行政命令没有得到法律的授权，你用行政机关依职权所定的职权命令，那可不可以啊？这大法官说可以。好，只要你是在这个什么法律保留以外的事物，啊，你针对一些细节性、技术性的事项，啊，你还是可以来发布职权命令，啊，来加以规范，有没有印象？啊，这个我们讲过。好，所以大致上呢，在法律保留的这一块的讨论呢，你先要有这样的最基本的了解。好，重要的事物归法保，那更重要的事物呢，它叫做国会保留。好，那其他的都是非属法律保留的，可以用行政命令来自为决定，这样了解吗？好，那我请问同学哈，如果在国会在法律保留这一块，无法律即无行政嘛，所以如果行政机关制定职权命令规范法律保留的事务，这个命令怎么样？这个命令就违法违宪嘛，对不对？再一次哈，我们说在法律保留的领域和橘色或者绿色的部分，没有得到立法者的同意之前，不可以来，行政机关不可以去做，不可以去管。但是如果今天真的他去管了，在没有得到立法者同意前就去加以规范，用行政命令，用一个职权命令来加以规范，我们说职权命令在法律保留 的这一块如果发生的话呢，那个职权命令本身是违法违宪的。好，那我请问同学，如果今天反过来讲，在白色的部分非属法律保留这一块，我透过法律去规范可不可以？可以哦，不是，你不要反过来讲说啊，这个绿色的部分啊，行政命令去规范，那命令违法，那反过来就是什么白色的部分啊，法律规范，法律就违法，不是这样讲啊，只是讲说白色的部分是好。如果今天都没有法律规范，那行政机关可以去做，那有法律规范当然最好。好，那以上是跟同学所提到的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这个重要性理论我们请同学打勾。好，这也是目前国内呢对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的一个通缩的讲法。好，我们谈的是重要性理论，那个功能最适的机关结构我们后续再谈，整个体系比较完整。好，接着我们往下看，好，不要看到现行的法规跟大法官解释有没有类似的观念，好，因为重要性理论毕竟是从这个学理上啊率先提出，好，那到底有没有符合现行法制，我们来看一下。现行法制谈到法律保留好的规定呢，好，最基本的条文在宪法23条，他怎么讲？他说讲过，以上各条列举的自由权利，除了为了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者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可以用法律来加以限制。换句话说，你反过来讲，就是如果我国家限制人民的基本权，它的限制的目的是基于公益的考量，限制的手段在必要的限度内，限制的方式有法律规定，好，那这样的法律规定呢是会合乎宪法的要求。好，所以一般的学者会从宪法23条的法律那两个字呢延伸出法律保留的要求，可以吗？但是好，其实宪法23条文义上充其量是哪一说？充其量文义上哪一说？干预保留说嘛，对不对？限制人民的基本权的都要得到法律的同意嘛，所以宪法23条的文义呢其实看起来像干预保留说。好，那是因为我们大法官解释，好，在解释里面呢不断去诠释23条的意涵，把它转化成所谓的重要性理论。不然如果你单纯看文义，这个都是干预保留说的条文。好，那再来呢，在法律的规定里面，中标法第5条它有谈到，好，中标法第5条它讲说，好，酌列事项应以法律定之，哪些事项？这个第一个是说这个宪法法律有要求以法律定之的，这个没有问题。那第二个跟人民权利义务有关的， 跟人民权利义务有关的，看起来都要用法律来加以规范，那不就这等于是包山包海的吗？好，等于是几乎像类似像全面保留书的概念啦、啊。好，那但是好，其实一般多数的讲法呢，也没有去解为全面保留书了。一般在谈中标法第五条的时候呢，都是好从它的第四款出发来看。第四款怎么讲？第四款是讲说哈，其他画起来重要事项，重要事项应依法律定制。所以解释上哈，前三款的共通特征也要限缩在重要的事项。啊，重要的关涉人民权利义务的事项，啊，重要的国家组织，啊，那个才要用法律来加以规范，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一般在解读中标法第五条，都是从它的第四款啊来限缩。啊，好，那地方制度法28条其实是参考中标法第五条所谓的地法，啊，所以你会发现它的那个架构呢，其实很像。啊，它也都是有第四款重要事项以自治条例规范这样的规定。好，所以这个我们就不会很多谈。好，那我们的重心要放在这个司法实务。好，大法官解释最早一号啊，很完整的去诠释法律保留原则的是这个大法官的443号解释。443号第8页，这同学一定都很有印象。好，在各位的课堂上，这个443号解释啊，这个解释坦白讲，它的案例呢，啊，跟这个层级化法律保留其实没有太多的直接关联性。这个解释的背景事实是什么？过去我们还没有当兵的这个男孩子，啊，比如说你快要满这个男孩子的高中那个阶段呢，那一般如果你要去申请要出国的话呢，都会被打回票。啊，就是我们过去在实务上对于这个役男，啊，即将要当兵的男孩子呢，我们是限制他出国，啊，限制役男出境，那怕他跳机嘛，不回来了嘛。啊，那这个限制役男出境早期是这个行政院，啊，行政这个先讲兵役法，哦，兵役法授权给行政院去定一个征兵规则，哦，然后行政院呢再把这个权限再转交给内政部，内政部去定了一个叫做限制役男入出境的管理办法，哦，那这个限制役男入出境的管理办法呢，哦，限制过去台湾的役男呢，这个大概长达40-50年之久，哦，就是只要你是戒龄的男孩子呢，都不得这个任意的出国。那大法官就透过这个案例，那在他的理由书当中谈出了一个层级化法律保留的概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法官怎么讲。好，443号考试的时候，如果你要强调它是一个层级化的法律保留的解释，那请你要写清楚它是理由书当中所谈出来的，啊，解释文只字未提啊，啊，那是理由书当中才谈到这一段话啊，层级化的法律保留。这个层级化的法律保留是把法律保留原则的类这个内容呢分成4种类型。第一种叫宪法保留，第二种叫国会保留，第三种叫一般的法律保留，刚都写过，第四个叫非属法律保留。好，有4种类型。好，那我们来分别看一下大法官是怎么论述这4种类型。首先先请同学来看一下这个443号的第一段，第一就是这个解释的第二行，他说，并不是一切的自由权利啊，均无分宣制，受宪法毫无差别的保障。好，我们宪法保障基本权，要看基本权的类型，看国家干预的程度而定，不是都这个做相同的保障。好，那关于第一个人民身体的自由，人身自由，宪法第8条规定最为详尽。好，这个是属于宪法保留事务。好，画起来，重令立法机关亦不得制定法律来加以限制。 好，所以第一个叫宪法保留。宪法保留涉及的事项是宪法第八条，好，人身自由。人身自由的限制。就人身自由这一块呢，人身自由这一块只能够用宪法第八条来加以规范。你说可不可以用法律啊？不可以，不可以用法律来加以规范。这个不可以用法律来加以规范，是讲说法律的规范的内容不可以超出宪法第八条的架构，了解吗？不是说完全不可以用法律去规范人身自由的限制。你像刑事诉讼法啊，他去规范那套人身自由的限制的条文哈、啊，这个拘提啊，或者是逮捕啊、羁押，好、啊，那些规定本身如果都符合宪法第八条的要求，那个法律并没有违宪呐、啊，了解吗？所以他说不得用法律来加以限制，是讲说不可以超出宪法第八条的那个框架。你要去行说它的具体内容，那当然最好，这样了解吗？好，这第一个所谓的宪法保留事务。好，那坦白讲哈，其实这个宪法保留的这个名词呢，不算是所谓的层级化法律保留的概念呢。因为所谓的层级化的法律保留，讲的是说某个事务到底是要由立法者来规范，还是要由行政机关来规范？啊，是立法跟行政在抢，是抢这个行政事务的规范权，是立法跟行政的问题。那宪法保留已经是超出这个立法跟行政之外的嘛，所以也有些老师呢，他谈那个层级化的法保呢，他只有谈二三四，因为他认为宪法保留这其实是更高位阶的概念，好，那个跟层级化的法律保留呢比较没有直接关联性。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你在看到这个划线的地方，他要讲到说，他说至于何种事项应该用法律直接规范，或可以委由命令定之。好，那这个就是要谈哪些事项是立法者的，哪些事项是行政机关的法律保留的范围。好，那与所谓的划起来规范密度有关。大法官在这一块呢，谈出一个名词叫做规范密度。规范密度，规范密度的概念。规范密度就是这个立法者他写的这个法条的内容呢，要写到多完整多详尽。好，就是到底是立法者要具细靡遗的亲自操刀的国会保留呢，还是说他只要写一个概括的授权条款，好，那就可以授权给行政机关制定法规命令呢？那个规范与规范密度有关。好，这个概念待会会跟我们可能会谈到这个行政裁量跟不确定法律概念，待会我们会讲的叫审查密度，了解吗？就法院在审查行政机关就不确定法律概念的适用。好，那我法院的审查密度要从严审查还是从宽审查，那个叫审查密度的概念，可以吗？好，那这个有不一样的部分，就不要把它搞混。好，好，那你说哪里有审查密度？好，没关系，你先瞄一下，你先瞄到你的讲义的第56页，啊，55页最下面，55页的内文哈，内文，55页内文的最下面，他说，因此就产生行政跟司法二者间有所谓的功能分配以及法院的什么审查密度的问题，对吗？就是用语上你不要把它搞混。好，司法对行政的介入我们叫审查密度，那细针事务要由立法者亲自规范还是可以来授权给机关，好，那是规范密度的问题，可以。好，那这个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再往下看。好，他说与所谓的规范密度有关，回到第八页，规范密度有关，那应该要是什么，你把它画起来，应该是规范对象、规范内容、法益本身，好，以及所受限制的轻重而容许合理的差异。我会建议同学呢，你就把这两三句话把它记起来。你说哪几句话？他说至于何种事项应依法律规范或得委由命令定之，跟规范密度有关，那应该是规范对象、规范内容、法益本身、受限制轻重而容许合理差异。为什么要记？ 我讲过，就是你考试的时候，依法行政的单元再多的考试是会考选择题，是会考申论题的，不单纯是实例题，会考申论题。申论题的时候，你要能够去破题，好，你要能够去谈，你不能够直接切入谈国会保留、谈一般法律保留啊，这样太露骨了，而且嘛，就是你要再认识一下。好，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什么？你可以去先写这一段话，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这算是你的解题前言呐、啊。好，那没问题之后呢，我们再往下看。他说哈，那诸如剥夺人民生命或者限制人民身体自由者，啊，必须遵守罪行法定主义，以制定法律的方式为之。啊，这是第二个叫国会保留。大法官讲说，例如像剥夺人民生命，或者限制人民身体自由，剥夺生命或者限制人民身体自由。好，那这个限制人民身体自由啊，这个主要讲的是这个论罪科刑的事项。啊，比如说今天死刑、剥夺生命权，啊，或者无期或者有期徒刑，徒刑的规定。好，把你关起来，身体自由的限制，论罪科刑的事项。那论罪科刑的事项呢，大法官有谈到要遵守罪行法定主义，罪行法定主义，这个罪行法定主义底下的要求就是只能够用法律的方式，以法律的方式呢来规范论罪科刑的事项。好，国家要对人民做论罪科刑的事项，请用法律的方式来加以规范。好，那这个就是国会保留的要求。好，那你会说，哎，那这边身体自由，这边有生命，哎，生命权，那为什么生命权没有像宪法第八条一样放进宪法保留呢？好，那这个部分本身呢，你可以这么讲哈，宪法条文当中没有直接去谈到生命权的保障，是不是代表制宪者他不重视生命权？当然不是。那只是制宪当时呢，他观察到的社会现象是，好，这个人民的身体自由常常被国家给任意的干预、任意的侵犯，好，所以第一个他发现的重点就是身体人身自由他优先，啊，据细民意的规定。那或许他是认为说，生命权本身这无待规范啊，这自鸣之理嘛，本来就是要生命权本来就是最核心的一个价值啊，好，所以你不能够因为说，哎，这个什么，这个宪法当中没有谈到生命权的保障，好，那就反而认为说生命权不重要，倒不是这么讲。好，那你说，那大法官为什么会把生命权自由定位在国会保留，那这个人身自由反而是比他高，宪法保留？那这个只是因为什么？只是因为说宪法的条文有明定的，没有明定到生命，没有明着写生命权。好，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考试的时候你不用再去讨论这么细的，好，你就依照大法官的这个讲法来加以处理。他会谈到生命跟身体自由，是因为处理论罪科刑的事项，啊，他认为跟刑法有关的，那这个都应该符合罪行法定，要用法律来加以规范。好，这是第二个国会保留。那再来呢，我们往下看，哦，他跟你讲说，那如果是涉及人民其他自由权利的限制，也应该以由法律来加以规定。如果法律要授权，可以好画起来，这个授权要符合具体明确的原则。好，所以第三个叫一般法律保留其他自由权利的限制，其他自由权利的限制啊，就除了人身自由，除了论罪科刑以外，其他自由权利的限制，罚款啊、停工啊、吊销执照啊，啊，那都算是其他自由权利的限制。那还有像什么？还有像443号的案例事实啊，限制亦难出境啊，啊，那个也是其他自由，就是迁徙自由，这个迁徙自由这个其他自由权利的限制。那规范方式呢？两个。你用法律规范那最好，你如果没有用法律规范啊，你是用一个行政命令，那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要经过法律具体明确授权的命令。好，我简单写哈，法律具体明确授权的行政命令， 才可以来规范一般法律保留的事物。好，这是 第三个层级，一般法律保留。那接着最后一个是什么？他说哈，来开始看，他说第四个哈，如果只是与小一哈执行法律啊，小二细节性、技术性的次要事项啊，则得由主管机关发布命令为必要的规范啊，虽因而对人民小三产生不便或者轻微的影响啊，尚非宪法所不许。说什么意思啊？就是第三个层级呢，他说有一些情形是可以用什么？用行政命令啊。这里的行政命令主要是讲的行政机关可以自己去定行政命令，就包括什么职权命令。你如果在第三个层，在第四个层级，你用法律那当然最好，你用具体明确授权那也不错。但如果都没有的话，你要用职权命令，那我们还是可以接受。啊，只不过要符合以下这三个要件。我们讲过哈，第一个，你的目的是你行政机关为了执行法律所必要，你是为了执行法律所必要而去发布的行政命令。第二个，你的规范的内容只能够规范一些细节性、技术性的事项，细节性、技术性的事项。第三个，你的规范效力啊，只是至多只是这个对人民产生不便或者轻微的影响啊，不便或者轻微的影响。那我们综合以后这个未来呢，还有几号大法官解释，我们一起综合起来写哈。大法官其他的解释是这样讲。并没有重大啊，未重大影响人民的权利义务啊，未严重，并没有未严重的影响人民的权利义务，没有严重的影响人民的权利义务，至多只是轻微的干预或者不便。好，那你符合这样的条件底下呢？好，我们还是让你可以发布职权命令。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跟就连接到我们之前跟你谈的那个职权命令的要件，是不是？好，那以上是跟同学所提到的所谓的层级化的法律保留。好，哪一些事物一定要用法律规范？哪一些事物可以委由命令定之？啊，那哪一些事物又是非属法律保留？啊，这四个阶层，我们把它掌握住，这样了解吗？好，那这个你掌握住了之后呢，同学一定会有马上会有疑问，诶，刑罚的事项乃浩解释有讲过，它其实是可以授权的啊，有没有印象？我们讲过在522号解释嘛，是不是？好，522号解释就有提到说，其实刑罚的事物呢，好，没有像443号解释这么的严格啊，刑罚的事物啊，只要法律有具体明确的授权，那人民可以从授权无法得预见其行为的可罚性啊，符合那个刑罚明确性的要求的话呢，那还是可以来发布行政命令啊。所以你可以讲说哈，大法官其实在刑罚这一块呢，本来在早期的443号解释是放国会保留，那晚近的大法官解释，像522号，他把它拉到什么？啊，把它拉到一般法律保留，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这个你可以举522号解释，是不是？啊，就是早期在443号解释的时候呢，还把刑罚定位成国会保留，但后来都已经下放了，下放到一般法律保留这一块。那反而是什么？反而是有一些本来在443号解释会定位成是一般法律保留的，好，那到了后期呢，却定位成是国会保留，有哪些？刚才讲过，有时效，是不是？所以我们再用绿色的写，像譬如说，我们大法官在474号解释，就是把它擦掉。大法官在474号解释谈时效是把时效，因为时效影响的是人民的什么权利？财产权， 财产权这个只是其他自由权利，在四十三的架构底下，这不是国会保留。但四七四号解释后来嘛，对不对？四七四就认为说，那时效要国会保留，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你说还有什么？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公务员的专案考绩的免职的要件，我们讲两大过免职的要件，这个看你要不要写啊？好，这个老师们有些事会写到四九一号，那你如果觉得太多太烦了，就舍弃也没有关系啊。看，好，就是我只是讲说，大法官有讲过两号解释，一个是专案考绩两大过的免职要件，那另外一个是时效的制度，好，这两个都有谈到是国会保留。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你说考试的时候这样子，哇，这个我怎么能画乱七八糟吧？对，你不能够乱七八糟写题目，你要怎么处理啊？这种题目很喜欢考，像譬如说你看到你的讲义的第七页，你先看到最下面，最下面那个法律保留原则，87年律师的法保原则，有所谓的层级化的法律保留，对不对？好，那从87年，当年作者443号解释就开始考，一直考到什么？考到今年，像你往上看，好，就91、92、93、95、98、100，好，到像这个100年这个海巡呢，都还在考这个层级化的法律保留。好，那你写这种题目的时候，如果真的考出来的话呢，你的写法是什么？我跟你讲，我的建议是这样子，你第一段好好的把443号解释把它谈得清楚。这样才干净啊！443分成啊，宪法保留、国会保留、一般法保以及非法保，先谈得干干净净的。好，就是说第一个，你先去谈443的那个架构，大家要有解题前言，这我就在写了。好，那第二个呢，你再去谈说那新进，好，就最近的一些实务的发展，最近的发展趋势嘛。最近的发展趋势，你再挑出两个来写。哪两个？本来被定位成在上述443被定位成是国会保留的，好，那后来被拉到一般法律保留，那像什么？像大法官522号解释，本来是一般法律保留的，后来被提升成是国会保留，像什么？像大法官491跟474。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体系上会比较干净的，老师看起来也比较顺的，了解吗？你不要说啊，国会保留写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写到说443号解释认为罪行法定啊是法律，但是其实也不是这么讲，因为在522又怎么样？那你这样很乱，你了解我的意思吗？老师会看不懂你在写什么，他可能知道，但是你的表达如果不够顺的话，那就是会乱七八糟的，你把它分开处理。这样了解吗？就是考试的时候那个版面要漂亮，这样了解吗？那都是理论，理想是这样子的。好，考试的时候大家都紧张就乱写嘛，谁没考过试啊？大家都是这样子起来的，是不是？那只是比如说在乱写的过程当中，谁乱写的比较好看嘛？就这样子而已啊，是不是？那平常你不能也乱写啊，平常你就要尽可能高标准要求自己啊，因为你要诚实的面对自己嘛，人都会失常嘛。那你如果平常只有准备个70%，拿出70%的实力来准备，你考试打7折，77、49，啊，那是吧？是就是头七吧，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77、49怎么样？那你就49分嘛，49分，那你怎么就不会及格了、啊？你平常100%准备考试打个7折，70分，那就全国榜首了，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跟你谈到的这个层级化的这个法律保留了。好，这个都很简单。好，那以上所述都是干预行政的部分，就是国家干预人民的基本权，谈出这个层级化的法律保留。待会我们再去谈那个给付行政的法律保留，这个你都先搁着。好，那接着呢，我们要来看的是哈，你先跳到讲义的第十三页，这边有谈到一个概念哈，叫做法律具体明确授权，法律具体明确授权13页， 那也在这个地方，大法官后续呢就不断的提出一个名词叫授权明确性原则的概念，授权明确性原则。所以你会发现你的讲义的14页呢就考了很多跟授权明确性有关的考题。好，那我们就来好好的分析一下到底大法官眼中的授权明确性原则它的内涵是如何。那有几种授权明确性的标准，先看一下它的定义。好，定义先标过13页。什么是授权明确性啊？就是立法者可以授权给行政机关以命令来补充法律的不足，只是好，那个授权必须要清楚明确，就简单的文意解释。好，那授权明确性呢，我们就以这个14页的95年高考这个题目为主，就以95年高考这个题目为主呢，来跟同学介绍授权明确性的几个标准。看一下95年高考这个题目，他说应以法律规定的事项虽得由法律授权行政机关以法规命令定之，但是依照审查对象的不同，其明确的审查密度也有差异。请你依照司法院大法官解释为例来分析审查对象跟审查密度的类型以及差异。初题老师突然写出一个审查密度这几个字，这个如果书念的比较多的同学反而会跟什么，会跟刚刚我们在谈那个不确定法概的那个审查密度给搞混。审查密度，这边也审查密度，那你不是讲规范密度？好，怎么会同时会两个呢？是你打给他吗？还是什么？怎么可能那么巧？好的。以后像看电影前你要关机嘛，是不是？要关机嘛，是不是？这都会录影的啊，我不是讲过吗？以后要唱不是畅销，以后会卖到全台湾啊，那要跟着一年啊，那卖到屏东的时候，屏东那些青少年他们就是要苦读要。努力要考上律师法官，那你这样干扰他们，你恭喜啊！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你说，怎么会刚刚才是规范密度嘛，对不对？有没有影响规范密度嘛？那这边怎么又是审查密度？我稍微解释一下，这其实老师在出题上呢，没有去意识到这个问题。那老师其实是要考你什么？考你说，如果今天一个法律进到大法官手中，大法官在审查这个法律的授权是否明确的时候，大法官他的审查密度为何？大法官他是从严去看待这个法律，还是从宽去看待这个法律？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他要你举大法官解释，大法官解释在看待这些就是人民申请事件嘛，进到大法官手中的法律的时候呢，他大法官的审查密度是从严审查还是从宽审查？这样可以吗？好，那从严审查也好，从宽审查也好呢，那这个其实都是跟所谓的规范密度有关嘛。因为从严审查就代表着立法者的规范密度要比较高，是不是？你不可以概括授权。那从宽审查就代表着立法者的规范密度可以比较低，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其实核心的这个内容呢，还是要去谈规范密度的部分。那只是他用语上写审查密度，你会搞混。好，那另外一个出题就避免掉这个问题的，就直接先看99年专利师，这个就很出题上就很正确。他说，请你依照大法官相关解释说明以及比较立法机关授权行政机关发布命令的时候，其特定授权跟概括授权的什么规范密度、规范事项范围以及明确性的要求。好，这样的出题就合乎我们43号解释的内文的，这样了解吗？好，那不管是99年专利师或者95年高考那个考题，你都可以这样回答。授权明确性原则 大法官解释底下呢，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种太阳。这也不一定要抄，你的讲义十五页都有谈到，上面都有谈到。好，授权明确性原则呢，我们可以这样整理，有最严格跟中度跟最宽松。这个刚刚那个95年高考的题目是黄俊杰老师出题的，因为在他的书当中就一模一样谈到这一块，严格中度跟宽松。这个严格中度跟宽松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所谓的他那个考题所讲的审查密度，大法官的审查密度，大法官的审查密度。好，那审查的对象呢，如果是严格这一块，主要处理刑罚的事务；中度这一块主要是处理行政法，行政法的事务。行政法我们曾经在课堂第一堂课的时候跟你讲说，也可以给它另外一个名称，叫什么，叫裁罚性的处分。好，因为大法官早期是用裁罚性处分的用语，裁罚性处分的用语啊，行政法这一块。那宽松这个部分呢，有两个，一个是非裁罚性的处分，非裁罚性的处分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叫什么？叫单纯的限制。单纯的限制，单纯的限制，单纯的限制。好，那第二种呢，专业管制的事务，比较专业性的管制。好，这个我们才宽松的审查密度，这样可以吗？好，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审查的对象，审查对象，审查对象，可以吗？审查对象。那我们要再往下谈审查标准。审查标准可以吗？那刑罚这一块啊，我们举的解释，我们讲过五百二十二号解释谈到刑罚的这个部分，还有什么？还有六八零，比较新的是六八零号解释，这个你也可以把它补充进来。六八零，那行政罚这一块呢，这就很多了啊。那大法官的313啊，390啊，394。这是行政法的部分，单纯的限制啊，这个是大法官的510，专业管制这个也是394，其实你还可以多写一个538也可以，不用再记那么多了，同学已经记不完了，394，可以吗？好，那我们就来看它的审查标准为何哈，刑罚这个部分哈，我相信同学应该都没有问题，就两个。用语上，大法官怎么讲？大法官讲说，授权的法律要授权可以，但是你的授权的目的、授权的内容、授权的范围，这三块呢，应该具体明确。好，应该具体明确。法律要授权给行政机关发布法规命令，好，规范刑罚的事项，不是不可以，但是授权要具体明确。此外呢，必须制什么？必须制授权的母法，可以让人民预见行为的可罚性。制授权母法，制母法得预见行为的可罚性。这你不想抄，你就画画线啊！就以前我们在第一回讲义就跟你谈过的，字母法可以预见其行为的可罚性，这个是相对严格的刑罚的标准，授权标准。 那行政法这一块哈，我们就来看一下行政法这一块呢，其实大法官的用语上哈，就只有截取刚刚那个第一个在刑罚的标准的第一个用语而已的，他只有单纯去讲说授权的目的、内容、范围，啊，应具体明确。只有单纯去讲这一句话，授权的目的、内容、范围应具体明确。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号解释，好，请同学看一下17页313号解释。313号解释，这个解释是跟民用航空法有关。啊，当初是民用航空法、民航法第92条，它只是很概括的授权。啊，非常空泛、非常概括的授权给民航局呢，去定一个民用航空运输业的管理规则。啊，民用航空运输业的管理规则，这是民航法92条的授权。那这个民用航空运输业的管理规则呢，啊，当中有涉及到罚还的事项，啊，针对一些违规行为人做处罚，处罚是裁罚性处分，是行政法事项。那大法官认为，只要行政机关啊想要去处罚人民，啊，那涉及到行政法事项，原则要法律直接规定，法律要授权，也必须那个授权要具体明确。你今天民航法它则怎么规定啊？我们来看一下313号。好，他是这样讲，他说哈，对人民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行为，科处罚还涉及人民权利的限制，这个处罚的要件跟数额就要由法律来加以定之。如果法律要就要件授权以命令为补充，然后起来授权的内容及范围就应该具体明确。好，然后他说，民用航空运输业管理规则虽然是依据民航法92条而定，但是其中因违反该规则相关规定的啊处罚部分，跳两行处罚部分，法律的授权就有欠明确，所以要求检讨啊，这个与这个前述意旨不符违宪啊，看这个定期失效。就今天在92条里面呢，它只有很单纯的讲有关民用航空运输业好的相关的事项呢，授权给行政机关定管理规则。那他也没有讲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民航局可以去做处罚的事项，只字未提。好，在法律当中只字未提授权的内容及范围。好，那完全是由行政机关自己在规则当中好去规范好什么时候可以做处罚。好，那所以呢这个就违反了大法官的这个要求。那后来的390号解释也一样，好，这个我们也讲过，我们说390号解释是跟工厂法有关。工厂法只有讲什么？工厂法这一部法律它只有讲说全国的工厂要跟主管机关来申请登记，它只有这样讲哦。它只有说主管机关是经济部，好，它只有说人民要开工厂呢，你要跟主管机关去办登记。好，那它也没有讲说如果不登记效果是如何，法律都没有讲。那当初是因为经济部看到的工厂法有这一句话，我是主管机关，大家都要跟我做登记，所以他就自己依职权啊去定了一个命令，工厂登记规则啊，行政机关他自己依职权，他为了执行法律所必要。为什么？因为法律说我是主管机关，法律说他们会跟我办登记，我为了执行这个法律，所以我去定了一个工厂登记规则啊，工厂跟登记规则。在工厂登记规则里面呢，有谈到什么？没有跟我登记的，我要停工。这样了解吗？好，那大法官怎么讲？大法官就讲说，这个什么，对于人民设立工厂而有违反行政法上义务的行为，要停工，要歇业，这个涉及人权的限制，要用法律。那法律如果不够要授权的话呢，啊，画起来授权的目的第四行内容及范围都应该具体明确。好，那他后续就谈到说工厂登记规则呢有这样的瑕疵，好，宣告违宪。这样了解吗？好，那394这个解释，你说怎么会有两块呢？394在中度有，在宽松也有。好，那我们一起看394号。 394号解释是跟这个建筑法有关。建筑法15条的第二项，他怎么讲哦？他讲说呢，有关于这个，你看这个讲义就有写，有关于营造业的管理规则，由内政部定之。好，所以这是法律呢概况的授权，好，给内政部来定营造业的管理规则，管营造业的。啊，法律概括的授权给内政部呢定管理规则，所以内政部就自己去定了一个营造业的管理规则。啊，在法律授权的情况之下，他去定一个营造业的管理规则。啊，那营造业的管理规则当中规范哪些事项？首先第一个哈，它规范了营造业的登记的要件。国内营造厂呢，大体上可以分成三个等级。甲级、乙级跟丙级啊，三种营造厂。那这个丙级营造厂呢，啊，它的设立呢标准比较低，资本额比较小。好，那所以你今天很容易就能够升设成为这个丙级营造厂。那乙级当然就比较高一点，那甲级更高。好，那但是也相对于此呢，甲级的门槛比较高，所以它可以投标的这个工程呢，啊，可以承包的工程，这个业务量呢是比较大，啊，各种大型的国际标案，只有甲级才能够参与投标，这样可以吗？好，所以今天这个营造业管理规则当中，就要去针对于实务上的营造厂啊的登记，要具备哪些要件，要详尽的记载。好，那除此之外呢，它还会记载营造业从业人员的行为准则。行为准则为什么？因为实务上常常会发生很多的营造厂间的借牌去投标的这种问题。比如说今天丙级营造厂想要去参与大型标案，他就会跟乙级的营造厂商量，你借我的牌，啊，你牌借我，好，让我去参与投标，我再还你。好，那所以在实务上常常会是丙级拿乙的牌，丙拿乙的牌呢去投标，那实际乘坐是丙在乘坐。那这些在这个法条上呢，啊，在相关的法规是被禁止的。好，啊，这个禁止营造业间有这种借牌、违章借牌的这种情形，行为准则。好，啊，那还有谈到主管机关的考核管理，考核管理。好，啊，那譬如说，什么时候呢？我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可以去处罚啊这些借牌投标的行为，啊，考核管理的这些事项。好，那甚至还有包括什么？还有包括到，针对这些违章行为人，好，比如说你有借牌投标，我最严重的，我可以撤销执照，可以撤销执照。所以你会发现说，那个内政部所定的营造业管理规则，其实内容包山包海，啊，从登记要件，从从业人员的行为准则，从主管机关的考核管理，一直到最后的撤照罚款，通通都有加以规范。好，那今天大法官在谈什么？大法官在谈说，如果你今天内政部要做的是撤销执照这种财罚性处分，财罚性处分，好，你只是单纯的一个法十五条第二项的概括授权，这个是不够的。概括授权要去承担这种财罚性处分呢？好，这个授权他认为标准是不够，至少要什么？至少要授权的目的、内容、范围要具体明确。建筑法十五条里面完全没有谈到说内政部可以去做撤照这个动作。好，盖这个法条的授权条款没有去提到这个内政部可以去做撤照。好，那你怎么可以自己去做一个在规则里面去定撤照这样的行为呢？所以大法官是宣告这一块违宪。你说怎么宣告违宪呢？要撤销人民的执照，只有建筑法十五条第二项这样的概括授权是不够的，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好，那用语上你应该怎么论述？在写的时候，法律的授权不够明确，违反授权明确性原则。 法律今天好针对撤销执照这一块，它授权不够明确，就其实是没有授权的，违反授权明确性原则，法律因为违反授权明确性原则而违宪。那行政命令呢，内政部的营造业管理规则呢，因违反什么授权明确是吗？不是啊，我讲过授权明确性是对立法机关的要求，是对法律的要求。好，所以再讲一次，建筑法好当中针对撤照这一块，它授权不够明确，它违反授权明确性原则，它违反授权明确性原则，它违反授权明确性原则。而内政规则到这一块就是法律保留嘛，行政命令违反法律保留，你要去写说行政命令写什么啊？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会违反授权明确性的是指法律会违反授权明确，会违反法律保留的是行政命令，因为细征事项应以法律定之，却未以法律定之嘛，所以命令这个命令本身位阶不够，违反法律保留。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个观念上很清楚。好，所以黄色的部分呢是大法官宣告违宪之处。那绿色的部分是什么？如果你今天你内政部要做的是登记要件、从业人员的行为准则、主管机关的考核管理啊，这些哈、很专业的、我也看不懂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就干脆怎么样，就概括授权，建筑法的概括授权呢，如果去承担啊，以概括授权好、的方式呢来。这个交给内政部这些权限呢，他说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核宪，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啊，这个也就是你这边所谈到的专业管制的事务，啊，大法官是采一个最宽松的授权标准，专业管制这个最宽松。好，那他的审查标准为何？那个用语为何呢？我们来看一下，好，请同学看到这个十七页建筑法第十五条第二项，他说哈，营造业的管理规则由内政部定之，是概括授权定管理规则。好，这个授权条款，来注意哦，这要开始画了，要记哦。授权条款虽未就授权的内容及范围为明确的规定，十五条的确是够概括。好，没有就内容范围明确规定，但是画起来，依法律整体解释，应该可以推知立法者是有必要授权给主管机关，就什么，就登记要件、行为准则、考核管理等等事项。翻过来啊，依照什么，发起来行政专业的考量来订定法规、订定体制规范。好，所以针对这个登记要件、行为准则、考核管理这些专业管制的事务呢，大法官不是只有看这个十五条第二项这一条而已哦。如果今天是行政法的事项，我是拿放大镜去看十五条第二项，认为它授权不够明确。但是如果今天是专业管制的事项，我是看建筑法这整部法律。建筑法十五条或许不够，但是可能其他法条啊，加加减减做整体观察，我还是可以推知立法者应该有那个意思，要交给内政部去定这些专业管制的事项。好，所以因为他是采取这个整体解释、整体观察啊的这样的审查标准，所以通常这样的结论都会，这样的标准底下的结论都会是合宪，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来请同学，你在这个审查标准这一块哈、你就写什么，你就把刚刚的部分把它比较划线了，就是你稍微写一下，就是说由法律整体解释啊，整体观察可以推知立法者有那个授权意志的话啊，那这样就算是通过授权明确性的标准，可以吗？至少画个线吧，好不好？由法律整体解释、整体观察啊，可以推知啊。那如果同学想要再谈得更完整哈、你其实还可以看到十六页，就看旁边这一页。旁边这一页呢，徐老师呢，他有就这一块讨论的很清楚。好，我们看一下，你看到十六页的那个最后一段哦，最后一段第二行，他怎么讲？他说，在较宽松的审查之下，就是那个宽松的标准， 16页的最下面这一段第二行，无需严格要求立法者必须自行在授权条款本身分别就授权目的内容范围清楚规定。好，吴宁啊，即使授权内容范围未明示于法律条文，只要授权目的就已经足够。好，那因为原则上并不难经由解释从授权目的推论出内容及范围。好，那而且呢，目的是否明确也不以目的具体明示于授权条款那个十五条第二项本身为必要，只要能够依照一般法律的解释方法从授权条款所依附的法律整体啊，特别是从文艺啊法律整体的体系关联啊立法目的啊可以推知那个授权的目的为何，这样就够了，这样就有意思了。所以其实简单讲就是我看整部法律啊，我不再只看授权条款那一条而已。好，那这个是跟同学所讨论的394的两个标准。接下来呢，还有一个510，啊，510号解释。510，我们在第一堂课就跟你谈过，啊，在19页，我们说啊，这个飞机的机师啊，如果体格检查不合格，啊，那这个在实务上会有所谓的停飞的决定，限制飞机机师开飞机停飞的决定。那我们讲过，停飞本身是不是一个财罚性处分呢？不是。停飞本身只是单纯国家基于乘客安全的考量，基于公益的考量，好，那对机师的权的工作权呢所做的一个单纯的限制，目的不在非难，不在处罚，好，不在非难，不在处罚，那只是一个纯粹的这个工作权的单纯的限制。那这种单纯限制呢，好，在大法官510号解释底下呢，好，就采取一个宽松标准，那最后是宣告合宪。好，我们看一下。你看一下510号解释，1、2、3、4、5、6第六行，好，第六行有个民用航空法，有没有看到？民航法，然后你再跳来行，授权给民航局定一个检查标准，可以吗？好，再跳个5行，航空人员的体格可以吗？好。好，那最后三行他怎么讲，他说这样的规定本身是为了维护起来公众利益，把公众利益画起来。基于航空人员的工作特性呢，就职业选择自由的具备的条件所谓的限制，非财罚性的处分，他不是财罚性处分，所以他就不要求这个中度的这种审查。所以呢，今天虽然民航法是一个概括授权给民航局定体检标准，一样还是和谐，这样懂我的意思吗？都是宽松的授权。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我们的授权明确性的三个审查密度、审查对象、审查标准，这把它掌握住，这太喜欢考了，好不好？好，这个整成一块之后，考题呢都能够解，各种同类型的考题都能够解。那我觉得考各位好。好，各位的考试看回14页，考各位的考试其实还有另外一种考法会考，哪一种考法？这个96年法警这个考题，这种考题相对的活一点，但大概依法行政考到最极致大概就像这样考法，他这样考，他说渔业法47条，他提示你概括授权给主管机关定一个什么水产资源保育管理办法，就法律概括授权给机关定一个办法。好，如果机关定的一个办法当中有规定违反该办法的禁止事项，主管机关可以废止渔业经营许可，废止许可。那请问这个办法有无违反法律保留原则？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你说这个要怎么去讨论？这个要讨论的前提是你要先对所谓的废止许可来加以定性。为什么？因为大法官是针对不同的审查对象来适用不同的审查标准跟密度，可以吗？那你绝对没有问题的是说它不是刑法的项，没有被刑法嘛，它是行政法，是非财罚性处分，这个你就要去做讨论，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因为专业管制也看不出来，所以就是财罚性跟非财罚性在 废止许可这一块呢，你要先去定性，定性正确之后呢，才能够去是用相对的审查标准。好，好，许可这一块，你说他怎么定？只要考试要考到这种问题哈，裁罚性处分的判断与否，你都要从行政法法第二条出发去思考。因为行政法法第二条就有特别去跟你讲到说哪些是裁罚性处分，哪些不是，这样了解吗？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法法第二条，法法第二条，法法第二条。他这样讲，他说哈，本法所称的其他种类的行政法是指什么？下列的圈裁罚性不利处分，你圈裁罚，你圈不啊？裁罚性的不利处分，啊，裁罚性不利处分代表效果上是不利，然后规范的目的是要处罚，要警惕啊，裁罚。然后你看他有什么？有限制或禁止行为，有剥夺或消灭资格，可以吗？好，然后你再看到这个。剥夺或消灭资格里面有没有一个叫废止许可？有没有看到？把它圈起来。废止许可，所以你从这边你会发现到说，哎，那废止许可本身既然是一个裁罚性处分，所以它的授权标准就应该是用什么？至少是重度嘛，对不对？至少是重度嘛。那题目跟你讲说是概括授权，可以吗？不可以，因为概括授权是宽松啊。具体明确授权是中度啊，这样了解吗？所以本案定性至少是中度，中度的这个审查标准。好，所以那这个题目要怎么写？题目是问你说办法有没有违反法律保留？那我刚刚讲过啊，办法有没有违反法律保留，其实就等于是问什么？那个法律的授权有没有违反授权明确性？了解吗？可以吗？就是说今天渔业法本身那个法律是概括授权，法律是概括授权给行政机关定一个办法，办法当中有规范到裁罚性处分废止许可，裁罚性处分。好，那题目是问你说这个裁罚性处分有没有违反法律保留，应该说办法有没有违反法律保留。好，那我们讲说你可以怎么论述起，你可以去谈说细征办法规范的是裁罚性处分，裁罚性处分在大法官向来的这个审查标准底下呢，都要求是至少是法律规定，法律要授权不是不可以，但是那个授权必须要具体明确。好，那本案的授权是概括授权，好，所以渔业法违反授权明确性，他所授权的办法好不足以承载裁罚性处分，所以细征办法也违反法保，这样了解，就把它谈下来。这种东西啊，就是你自己要平常这样常常这样练，常常这样讲，像自己讲过自己想过一遍之后呢，就写得比较顺了，了解吗？就这绝对不是说你考试前啊记记这种。记记几个关键字，然后想说啊，上考场再去慢慢推，不可能的。就上考场的时候都很紧张，都一直流汗啊，都是都湿掉了，就是所以有湿掉吗？我不知道，我是那时候考试的时候，哎，就是很热嘛，对不对？所以你平常就要练习啦，就是像这种题目，我跟你提示说，这种考题其实容易考在各位的题目当中，你就要去练习一遍，你写过一遍这样就好了。就搁着啊，等到考前再来看一下就好了。好，那当然，各位我知道时间都有限，好，那所以这个如果同学是就是怎么讲，就是考前念书哈，大家会讲说你第一遍念的时候就是要很扎实、很完整，那个都没有错。但是有些人就是因为太扎实、太完整，啊，他的第一遍可能就念了长达哈快一年之久。那这样，这其实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准备方式，因为其实考前念书就是重点是要多复习几遍啊。所以如果你第一遍在念的过程，第一遍当然要仔细，但是如果第一遍有一些盲点呢，好，那你就先搁着嘛。因为有时候其实是你 学到其他章节，或者是你跟别人多讨论，或者是你念到第二遍之后，你其实再回来看，你会突然有感觉、有体会了。啊，所以第一遍，我认为啊，大概你就七成把它扫，就说懂七成其实就已经很多了。啊，全部内容你懂七成以上，你就可以进到第二遍再重看第二遍的。你不能够在第一遍花太多时间，这样可以吗？因为你不熟。上考场就等于是不会，老师不知道你是不熟还是不会，所以你一定要够熟。好，是我的话，我就宁愿读那三成不会考出来，我宁愿七成很熟的，了解吧？就是考试就是这样子啊。这种动作做久了之后，人会变得很奇怪，人会变得很冷漠，啊，会变得很高傲。啊，为什么？就是因为你不断的在往上爬嘛，啊，不断的在想一些。有的没有的嘛，好，所以这种日子要缩短，不可以太长，好，不然人会变得很奇怪，就是这样子。好啦，那就是跟同学讲的啦。好，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其他的部分。刚刚谈过了法律保留、授权明确性，然后十四页的这三个考题呢，要请同学不去复习。那接着呢，我们要跟同学来介绍的是什么？给付行政。给付行政，请同学来看一下这个讲义的第九页。第九页这个地方呢，你也会发现哈，其实给付行政也是考试的一个常客，考了很多。好，那给付行政我们就以1922年检事官这个相对比较实例性的考题为主来讨论。他怎么讲？他说，为了保护环境啊，推广再生能源，行政院在预算把它圈起来，预算当中哈，特别编列一笔金额，并且制定圈行政规则。好，制定行政规则呢，详列各种再生能源利用的补助标准，那提供给任何有兴趣之人来提出申请。甲乙规定啊，获得了50000元的补助，邻居也申请，但没有获得补助。好，那邻居就认为说呢，这个补助的实物没有法律依据，违反法保。好，请你从大法官解释跟学理呢，来平息这个邻居的看法，这样可以吗？这个讨论上呢，我们就已经有拟答了，好，我们就直接来看。你翻到后面的讲义第十页。一般在讨论这个问题哈，在讨论上，我们建议同学你还是两说并陈。早期传统的见解的确是针对给付行政有没有法保的适用，他采取一个否定的观点。早期是否定说，早期为什么才否定说啊？好，那个发展的背景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因为早期对于这个法律保留的适用范围是采干预保留说，所以给付行政不在法律保留的范畴。好，那早期为什么会认为给付行政不用适用法律保留呢？还有一个理由是这样讲，他跟你讲，你看，或者我们看黑板好了。好，早期会认为说，给付行政是国家在做善财童子啊，他提供给付给你啊，他又没有干预你的基本权，好，他对你的权利没有限制，好，那其实杀鸡焉用牛刀，就没有必要大费周章，好，立法院去立法，啊，因为立法程序要三读，很麻烦，好，所以第一个理由当然是什么？给付行政没有干预啊，好，并没有干预人权，好，并没有干预人民的基本权，好，那自然没有必要呢，好，这个适用传统的这个民主原则，国会去立法，好，那以及什么？以及看到这个第三个，你勾 A 跟 C， 11页上面你勾 A 跟 C。第三个，他认为呢，啊，通常给付行政，国家在发钱，啊的前阶段呢，就已经取得的立法者的概括的同意、概括的授权，啊，立法者其实已经有同意过了啦。立法者透过什么？透过预算，啊，经过立法院审议的预算叫法定预算，法定预算也是立法者的一种同意的方式，啊，只不过这一回的同意方式不像立法的这个过程呢，这个去定要件、去定法律效果，好，而是用一个什么，这个比较概括的方式呢？好，我授权给你动支这样的金额，好，所以 第二个理由是我说，其实只要立法院有通过立法定预算，这样就足够。法定预算的授权已经足以作为立法者的一种授权的方式。好，那这是早期的讲法。啊，早期给付行政是不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好，但是后来呢，啊，比较新进的讲法，慢慢的我们会发现说，其实给付行政还是有必要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它的理由是什么？讲义上十一页哈，你把那个下面的 A、C 还有 E 把它打勾，看就好了。A、C、E。目前的看法呢，是认为说，哎，给付行政难道真的没有干预人民的基本权呢？啊，未必。啊，未必没有干预的色彩。为什么未必没有干预的色彩？举个例子啊，你说全民健保是一个给付行政，啊，那个其实是讲国家提供健保服务的那一块，啊，提供健保服务的那一块呢，从支出面来讲的确是给付行政没有错，但钱从哪来啊？钱从人民缴纳保费来啊。啊，所以在一些社会保险的这个案例呢，常常在保费的缴纳上它是设计成强制纳保的手段，啊，基建保费它甚至可以移送行政执行，那过程上还是有很多对人民权利的侵害跟干预啊。啊，所以未必给付行政未必完全都没有干预的色彩。啊，像社会保险的强制纳保，那个就是一个干预行政，这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是什么？给付行政对人民有利，只是指那个获得利益之人他有利。但是我们讲过，国家资源有限，啊，这个粥少生多嘛，大家都抢资源，所以对那些未获得利益的当事人来讲，申请人来讲呢，它其实事实上就是一个这个干预的作用。譬如刚刚举的例子，甲乙都提出申请，主管机关只有给甲，啊，而不给乙，那对乙来讲不也是一个干预行政？啊，效果上跟干预行政没有两样，乙的申请被驳回。好，所以给付行政未必完完全全没有干预的色彩。好，这是第一个理由。那 C 呢？他怎么讲 ？C 他跟你讲说，预算是规范内部国家内部的事项啊，法律保留强调的是国家对外对人民要做成各种决定的时候，要得到这个国会的同意啊。好，所以法律保留谈的是外部法的问题，而预算是规范内部法的问题。好，你不应该拿法定预算呢当做一个借口。好，这是第二个。那个一哈，其实比较关键。一是讲什么？如果真的只有预算当做一个给付行政的依据的话呢，那其实对人民的救济呢会没有实益，没有帮助。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譬如说今天甲乙都跟这个市政府来提出给付行政的申请，但是市政府只有给甲，好，那对乙来讲呢，乙并没有拿到给付行政，乙的申请被驳回，乙的申请被驳回。好，那假设今天啊，市政府在核拨这一笔经济补助的个案呢，它是依照市议会所通过的法定预算。啊，市议会没有通过自治条例去规范细征补助的要件，都没有规定。好，而是市政府内部透过啊，在市议会法定预算审查通过之后呢，他内部去定一个行政规则，啊，来规范补助的要件。好，那乙哈，今天如果什么？乙如果今天申请被驳回，他跑去打行政救济，你上行政法院，啊，你说市政府他不给我补助。那法官会问你第一句话是什么？他的问法会类似于民在，他的问法会类似于什么？问法会类似于你上民事法院，法官问你第一句话是什么？你的请求权基础何在吗？是不是？你是依照哪一个法条好来说你要来申请这个经济补助吗？有啊，我记得有啊，找不到啊，因为没有法条规定啊。他只是内部预算书，哈，这个市政府有这笔钱呐、啊。这样了解吗？那行政规则你也看不到，你怎么知道它的补助要件是什么？好，所以如果只有预算，都是金额，都是数字，但缺乏审查的可能性啊。 啊，那也不足以作为人民公法上请求权的一个依据啊。人民的公法上请求权是指法律有具体的啊这个规范啊，特定人可以对国家有所主张的那个资格或地位，那是公法上请求权嘛？那一定是有公法法规有规定啊，啊这边都没有啊。好，所以你看他蒋英跟你谈的，如果今天只有预算的依据，好，那没有法律来规范人民的公法上请求权，那这样的情形呢，缺乏司法可司法性啊，这个缺乏司法审查的可能性。所以目前的多数的讲法呢，是持肯定说，肯认在给付行政的事务呢，还是要有法律保留的适用。但当然哈，给付行政要适用法保，不是指全面的法保，而是跟干预行政一样，同受重要性理论的这个判断，同受重要性理论的这个制约啊。只有重要的给付行政才要适用法保。好，那如果是一些比较不重要的给付行政，小型这小规模的这种给付行政呢，啊，那我们就没有法律保留的这个适用，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看，这是学说的讲法。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法官解释。大法官其实在43号解释的理由书就已经隐含着这样的概念。他怎么讲？他说，12页嘛，有关给付行政措施，它受法律规范的密度，啊，自较限制人民权益者宽松。好，那倘涉及，但是如果涉及到或讲公共利益的重大事项，还是应该由法律或者法律授权的命令为依据啊，这个乃属当然，可以吗？好，所以43号解释只是很单纯的讲说，给付行政哈，原则上比较宽松，比干预行政宽松。但是如果那个给付行政跟重大公益有关，好，那要有法律或者授权的命令，这样才可以。这样的谈法其实还不够具体，所以后来在524号解释就更加的明确的，我们来看一下。524号解释谈的是全民健保，好，那大法官在这个解释当中也有谈到，全民健保的事务呢，有法律保留，好的，啊，有法律保留原则，啊，跟授权明确性原则的这个适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524我讲义第二点的第1、2、3、4、5第五行，他说，如果法律就保险关系内容要授权以命令为补充，啊，画起来，授权应具体明确。啊，且须为被保险人所能预见，啊，所以这个就谈到了什么？就谈到了授权明确性原则。刚刚443只有讲授权的命令，啊，那524再进一步讲，这个授权的命令前提是授权要具体明确。啊，全民健保是重大的给付行政，啊，重要的给付行政，啊，那它适用的法律保留，至少就像什么？至少是一般法律保留以上，好，要把法律，要么是法律具体明确授权的命令，是不是？好，那如果考试哈，你觉得太复杂太多，你也可以简单，只要记什么614最下面614，因为614也谈得很清楚，它条件比较完整。他说，给付行政如果会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故尚能谓与宪法23条有违。好。但是如果涉及公共，你看公共利益或者什么，画起来，实现人民的基本权之保障等重大事项，那这个时候呢，原则上还是要有法律或者法律明确授权为依据，才可以发布法规命令。我觉得这个是比以前2号解释呢来得更加的完整。完整的第一点是在于什么？但在于说，他对这个重要性与否的判断，就参考学理的讲法嘛。他说，跟人民基本权实现、跟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好，这个的关联性呢，就是依照这两个标准呢来判断事件是否重大、事件是否重要。好，所以请同学你就把614把它记起来，这样就可以了。好，那我们这边讲义最后一点呢，有参考这个学说上的一个讲法哦，我们再给同学几个重要与否的判断标准，我们来看一下。看到讲义的部分，重要与否的判断第五点，1、2、3、4第四行后段，他说可以去斟酌国家给付事项受益人范围大小，受益人范围大小， 受益人范围越大，代表这个给付行政越重要，像全民健保。好，受益人范围越小啊，但那相对就比较不重要。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这个给付的时间啊，是一个长期性的给付或者偶发性的给付。如果像全民健保这种是什么长期性的给付嘛，我一决定要开办，我每年都要支出，好，所以在决定上就很重要，要很谨慎，要法律保留，这样可以吗？好，那如果是特殊啊，这种特殊急迫的事，像偶发性的，因为像九二一地震啊，很急迫，很紧急，好，那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行政机关赶快定命令，赶快发钱。好，好，第三个，国家对相对人的给付呢，是否会使得第三人产生过重负担？如果会的话，那这个也算是比较重要的给付行政。好，比如说我们今天国家呢，假设晶圆厂，就是目前是这样，就是你设计晶圆的这个业者呢，只有少数这几家，两三家业者懂得如何设计晶圆。好，那我如果今天只有专门去补助 A 业者，我花大钱去补助 A 业者，其实就等同市场等同去排挤掉 B 业者。好，那就会使得对第三人产生一个过重的负担，因为两家晶圆业者一直补助 A 啊，这样了解吗？好，那所以这三个判断标准呢，是同学在写给付行政的案例呢，啊，比这个大法官解释讲的什么基本权重要性啊，或者公共利益啊，来得更加具体啊。那考试的时候，你可以从这三个要件呢再往下发挥，好不好？好，好，那这个部分，那你啊，就讲义写的好短，因为当时赶着要截稿啊，赶着他一直催啊，他说这个当时在考场这个。赶快打出来啊！好，这个那就直接先送再说吧。标准先写出来，然后要送啊，不然就是他们要跟其他补习班拼场啊，那一定要抢时间啊！好，那就这样子。那我的意思说，各位考试的时候哈，你一定要花时间在什么，在这个个案的具体讨论的，因为这个东西哈，大家都会写的、啊，肯定说、否定说，这谁不会写、啊？大家都会背啊，了解吗？老师不是要看这个啊。老师要看，但是老师更希望看到你对这个个案怎么去讨论，了解吗？那个答案你可以跟我不一样，这都没有问题。你要认为说对乙有重大负担或者没有重大负担，这个其实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但是重点就是你要花篇幅、花时间，好好的去谈那个要件，这样了解吗？你要把这个公法的原理原则给具体化，好，那这个才是得分的关键。好，就大家在考试的时候，不是背那些抽象原理原则，而是要把原理原则给具体化啊，你要去分析个案事实。好，好，那以上跟同学介绍给付行政，那我们看一下，好像这个第九页的最下面，九十一年高考哈。他刚开始先请你去描述四十三号解释的部分，然后要你回答什么？以下两种行政机关定的办法，要不要法律的授权？好，第一个是什么？各机关员工请领交通费注意事项。第二个是高中以上学生、学校学生就学贷款办法，这两个都算是给付行政。好，那有没有需要法律的授权呢？那就要看给付行政的判断上是否重要啊。是不是跟人民的基本权跟公共利益的关联性啊，这个是否重要吗？那我们应该会认为什么？第二个，高中以上学生的就学贷款，这个跟学生的受教育权啊，受教权的实现具有直接密切相关吗？啊，没有钱，没钱就没得念了，是不是？那所以这个第二个行政命令呢，就必须要有法律的具体明确授权才足够了。啊，了解吗？好，就是你这个是没问题的吧？好，那第一个呢，各机关员工请领交通费注意事项，这是你们内部交通费要怎么请啊？这跟人民的关系不是那么密切嘛？跟人民的基本权的实现不是那么直接相关嘛？好，所以你可以讲说，第一个好就未必要有法律的授权，但第二个就要。再了解我的意思吗？这也是一种考法啊，请你去判断。那还是要标准，你要先提出来。好，那以上跟同学介绍给付行政有没有法宝的适用？那在结束这个单元之前呢，要先谈一下哈，因为给付行政的考题有时候会像什么？会像你看第九页， 有时候会像那个什么申账啊，99年申账啊，就是只是单纯考这一句话，给付行政有没有法宝的适用。好，那如果是考的这么的白的话，考的题目很短，要你去申论的话，那我会建议同学，你除了谈完这一些基本的概念之外呢，行有余力，你要针对大法官的解释呢，做比较进一步的补充。好，那大法官解释谈给付行政，到目前为止有两个解释都跟全民健保有关，我们帮同学稍微补充一下，所以请同学翻到你的讲义后面有一个524，524号解释。好，在你的讲义的21页，你不要抄，你用直接划线也可以。好，看一下，他说哈，524号解释全民健保。大法官首先先谈划线地方，全民健保是强制性的社会保险，攸关全体公民福祉秩序，所以对于因保险所生的权利义务，应有明确的规范化，有什么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好，就健保要适用法律保留。好，那从这个法律保留原则呢，大法官就延伸了三个要求。哪三个要求啊？跳一行，他说，如果法律要就保险关系授权以命令为补充，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授权要具体明确，而且啊，须为被保险人所能预见，可以吗？好，这第一个。全民健保是法律保留事项，这个法律保留是可以授权的，只不过授权应该具体明确，且需为被保险人所得预见，应该具体明确。好，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他跟你讲说，法律如果授权给机关，依照一定程序定法规命令，以补充法律的不足，机关就要遵守。好，画起来，不得舍法规命令而不用，而发布规范行政体系内部的行政规则来替代。所以第二个重点是不得以行政规则替代法规命令。好，不得以行政规则替代法规命令。好，今天健保法是授权给行政院卫生署去定，授权给行政院卫生署呢去定一个全民健康保险法的施行细则。我是要你定施行细则，好，那你就应该要去定施行细则才对，你不可以呢自己跑去定一个什么，定一个内部的行政规则。你说这有什么差别？都是行政命令啊，差别就在于说它的什么制定的，这两个怎么差？法规命令跟行政规则怎么差？程序上有差，了解吗？他们要跑的法定程序完全不同。如果你要跑法，如果你要定法规命令，那个程序上非常的麻烦。好，要将草案对外公告，让人民表示意见。好，那人民甚至可以去提案修改你的法规命令。好，那所以我如果今天是授权给你行政机关透过法规命令来提供给付行政，你就不得舍法规命令而不用，以行政规则来替代。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因为二者的程序完全不同。好，第三个他跟你讲说，如果法律没有转委任的授权，该机关就不得委由其所属机关进行发布相关规章。好，我法律是授权给行政机关制定施行细则，你就要自己，你不可以再把这个权限呢再授权，比如说在实务上当初就是卫生署呢再授权给健保局，针对这个健保的给付的范围，到底健保全民健保的给付的范围多大？ 法律当中是什么？是授权给主管机关卫生署去定，结果你把它转给谁？把它转给健保局去就给付范围呢来加以规范。好，那这一块本身大法官是非难这个再授权或者转授权，好，这一块绿色的部分它是加以非难。好，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再授权是不可以的，再授权不是说百分之百绝对是不可以，除非是什么？除非是法律当初就已经好，就已经有一个容许再授权的条款。如果法律当中有容许再授权的条款，那再授权当然就没有问题。好，但是如果今天法律没有再授权容许的条款，你行政机关不可以把立法者的权限再下放给其他的下级机关，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是我们常听到的转委任或者转授权、再委任或者再授权禁止的原则，懂我的意思吗？有些人讲转委任，有些人讲转授权，有些人讲再委任，有些人讲再授权。转委任禁止，转授权禁止，再委任禁止，再授权禁止，这是一样，内容是一样，名词不同而已。好，那这个禁止是说法律如果没有容许的条款的话呢，你是不可以去做转委任的这样的情形。好，那以上是什么？以上是跟同学介绍这个部分。好，所以这边跟你谈的转委任禁止的原则。好，那这个是大法官五二四号解释所提出来的一些抽象的概念，把它掌握住嘛，好不好？就是你考试的时候考一个申论题，你要往下延伸到这一块，就非常非常完整。好，那最近前一阵子呢，有大法官有再提出另外一号解释，这个解释在你的讲义676号解释，这也是一个全民健保的解释。好，那这个解释跟524号解释一个唯一的差异是什么？我先写哈，524号解释它处理的问题是健保的给付范围，全民健康保险的给付范围，把健保法是讲说卫生署去定，那卫生署给他转授权下去。好，好，那大法官呢，在这个解释里面，吴律师呢就讲说呢，要授权要符合具体明确，那不得用行政规则替代，不可以转授权，这是健保给付的范围。那676是谈什么？676号解释主要谈的是投保金额的等级，健保法当中也有谈到这个投保金额的等级的决定，哪些人是属于第一类，哪些人是属于第六类。好，投保金额的等级的决定，法律健保法有规定，但健保法也有授权，好，它也有授权给行政机关，好，来规范这个投保金额的等级。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法官解释的这个讲法哈。来，请同学先看一下这个讲义的24页，好，24页你直接看到，或者这样子哈，23页最下面有一个什么健保法第八条嘛，对不对？最下面那一段啊，健保法第八条已经有谈到，哪些人是列为第二类被保险人，好，无一定雇主或者自营作业，好，然后呢，该类人员呢，好的投保等级呢，是依照健保法施行细则好的规定，好，那依照投保金额分级表第六级来申报。好，我们再翻过来，24页比较细。好，那我们就直接看到重点，上面数下来1234行，按投保金额的等级，把它圈起来，圈关键字，投保金额的等级，好，是保险费实际应负担数额的重要因素，好，并且决定这个量能负担的标准，啊，健保的课征也是遵守量能负担，跟课税一样。那而且细征规定的适用关系过这个政府财政或公共利益，并且及人民财产权限制，好，一样不是技术性的事项。 律整体解释来认定。好，依照关于规定所讲的下一段，他就怎么样，他就认为说呢，如果光从健保法86条好来看呢，这只是一个 很概括的选，但是我们如果从健保法整体规定所表明的惯例来整体观察呢，应该可以推知投保金额等级啊，概括授权啊是可以被接受的啊，所以你可以讲说，在这个解释，大法官还是谈法律保留，还是谈授权明确性，但是它的授权明确性的标准呢，采的是一个什么？采的是一个比较宽松的、宽松的这个授权标准啊。那刚刚的健保给付的范围就相对的严格嘛，因为要授权具体明确，要被保险人所得预见嘛。但是我们这边健保金额的等级这一块呢，大法官采的一个比较宽松，啊，采整体观察，从健保法做整体观察，整体观察，啊，如果整部健保法做整体观察，可以推知有立法有这个授权意志的话。好，那这样的规定依然还是合乎授权明确性的要求，这样了解吗？就是一张简单记几个关键字，524号解释在健保给付范围这一块，大法官采的是一个较为严格的授权标准，676在投保金额的等级这一块，大法官采的是一个较为宽授权标准，就这样子。好，就当做你写给付新政的这个例子啦，啊，你要去举最新的实务见解，你可以举到你讲到。好，那其他比较细，你要去记这些东西，就念不完。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完整个给付行政的部分，我们休息一下，休息过来跟你看26页以下我们目前实践的做法。